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志恒同学，欢迎。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志恒。大家好，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我们每期的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图特哈蒙和月夜桥，欢迎两位。 欢迎， 大家好。 足足就是一看刚吃饱了，是不是？ 好久没来了，哎呀，食堂还是很给力的， 是不是？然后那个来之前说，哎呀，好遗憾，我今天中午吃了午饭， 对，就是冬至嘛， 所以可能晚上吃不太多。但是你今天晚上的食量真的看不出来你是中午。 这不是 吃了很饱的人， 对对对。 其实我们都在想今天晚上会不会有饺子，可是还是没有， 没有， 回去买速冻饺子吃吧。 对，然后我吃了碗面，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是吧？ 而且我发现这个话题暴露一些，暴露了我们是北方人，是不是？我不知道小乔你是哪的人？ 我是湖北人 啊。那你可以代表南方人，你们在冬至这一天会吃什么？我看大家弹幕里面已经开始问了，说小美，你们冬至这天吃什么呀？ 其实我们那儿也是饺子， 也是饺子吗？湖北也吃饺子吗？ 我们属于中部吧，可能南北的那个习惯都有一些 啊。我还以为就是南方的小伙伴可能在冬至这天会吃汤圆多一些。 今天我还在朋友圈里边看着有杭州那边的朋友说是还有吃年糕的 啊。确实好像有的地方会吃那种糯糕，叫做、就是那种糯米，对，可能再加上一些就是各种果脯的装饰，叫做糯糕。 这我之前去四川时候吃他们那个肉汤圆，我还觉得挺新奇的。 肉汤圆就是汤圆的馅儿是肉， 是肉馅的，就是饺子馅儿。 哇， 带肉带菜。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偏甜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冬至那天吃什么其实没所谓，就是你找个由头吃点什么就行。就是你如果说以后真是咱们就是建立一个传统，说是那个冬至这天咱们要吃火锅啊，是不是？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嘛。 所以 我吃什么都没关系。 所以你的理论就是一切冬日的节日都是找机会可以自己贴贴冬标， 反正是要吃。 反正是要吃。这个民以食为天，我觉得吃也不是什么过错。当然了，就是大家看到我今天穿的衣服也是比较有冬天的感觉，是不是？ 下雪了。 是的。然后今天是12月22号，也是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冬至。其实冬至这个节气在古代也好，在现代也好，都是被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然后在这一天里面，大家会像刚才我们说的，吃点好吃的。然后也可能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民俗的活动，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也和冬天有关，叫做温暖一冬。 其实说到冬天啊，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就是打雪仗。 打雪仗， 因为今天我看到一公众号发说这北方人和南方人打雪仗的区别。南方人会认真的戴着手套把雪球团半天， 是这样吗？小乔 出来， 是的。 其实我得告诉你 们，他们是真心合理用每一片雪啊，对不对？ 也是也是，但是实际上戴着手套是捏不出雪球的，必须得要 用手， 对，用这个汗， 用体温能把表面一层雪弄化，然后才能 团成一个冰球。砸完别人捡起来接着砸， 是不是？戴着手套是团不出来雪球的吗？ 是散的， 对，是散的，它没有办法压实。你要用你的体温才能把它变硬， 没错，到时候手都是疼的才行。 对对 对，就手到最后是不是都麻木，都痛，没有感觉。 志恒说是那个要团成冰球，我们那儿 还得有夹心儿，还得有石头。 那你们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事故？ 就是因为这个，打起来的事儿很多的，打着打着雪仗就变成肉搏了。 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玩打雪仗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对， 这种夹心的做法我们是不提倡的。 还是把那个小伙伴的领子拉开，往里塞， 哎， 比较合适。 还有直接拿着桶里边装着雪追人，往头上扣的这种。 哇！ 我当年就被在雪里埋过，当年 对 特别 我们民风彪悍啊！ 一旦有人摔倒了，那你肯定会被 爬不起来的， 是爬不起来， 别想爬起来。 是因为雪太深了， 是雪深，而且会有人就是往你身上盖雪。 对啊， 最后你真的那一瞬间是绝望的，你看你的视野渐渐消失。 你要这么一比较，我觉得我们女生还是非常友好的。 你们真的是在打仗，我们打的是情调， 我们打的是情怀。 你想这样一个问题，满操场的人。地上都是雪，我们在铲雪，铲完的雪呢，往哪儿铲？ 往同学身上铲。 然后我们就满操场就看着谁要是敢摔倒了，就往那儿堆，就绝对每次就能堆几个雪人来，就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哪个小伙伴摔倒，你们就蜂拥而至把他埋起来，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志宏就是这样被埋起来的。 哎，这个话题不提了。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被埋起来之后，你自己可以挣扎得起来吗？ 很难很难，因为有很多人埋你。 然后你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雪人，是不是？ 而且那个时候 消退之后， 哎， 在那种时候你不要挣扎，只会激起大家埋你的欲望。 人越来越多 了，看来大家都是有这种悲惨经历的人， 自己爬起来就好了。 哎，这也都是勾起了大家童年非常美好的回忆。其实现在我就这两年北京下雪，虽然对比较少，而且就是大雪来说就更少了，所以大家很难去痛痛快快的打一场雪仗。所以我们这些回忆可能都只能停留在童年当中了。 没错， 其实回到这个二次元的世界和冬天相关的这种动画作品啊、游戏作品也是有不少的，比如说 挺多的， 对，就是有一个梗嘛，大家说就是一到冬天又到了白色相簿的季节。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也没有玩过这部游戏，但是好像从大家的这个弹幕里面，大家讨论里面可以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好像是 那对， 就是考验每一个男生做出抉择的时候，是不是在不同性格的女主角里面如何做出挚爱的抉择？ 对， 所以 英雄有选择总是最棒的。 所以志恒悄悄拿出来一张纸，上面写了"白色相簿"几个字，就 是 回去看一看、玩一玩。是不是？ 其实一想到冬天，我想到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想的是那个。好像叫《冰河世纪》是吧？ 哦， 是一个 动画 电 影。 对对对， 那个很早，比较早了。 但是那 蓝天工作室的， 那会儿好像都是冬天。那会儿 我还记得有马达加斯加的企鹅，是不是叫这名字？ 对，马达加斯加企鹅。但那个挺热带的吧。 然后在这两年的动画电影和冰雪有关的就非常有名的一部《冰雪奇缘》，大家肯定都看过。所以这个和冬天有关的二次元作品很多，但回到三次元就是现实世界当中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冬季如何保暖呀，冬季如何养生啊，这也是一个养生嗨翻天经常会讨论到的话题。所以今天相信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小乔和我们的图图会和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干货的分享。那如果大家这个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不妨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找到 B 站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这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进行交流了。再来说说我们的 QQ 应援群吧， 来56755693，我再重复一遍啊，56755693，欢迎大家随时加入。 是的，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4，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真爱大师，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志恒。今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图特哈蒙和月夜桥，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其实说到这个 冬天是吧？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天气预报啊！趁上节目之前赶紧看了一下。 应该现在放一个音乐，就是那个天气预报的音乐。 渔舟唱晚了，开始了是吗？那你给我们人声伴奏一下吗？ 对，五音不全，抱歉。 开个玩笑啊！我们来先来说说今天晚上周五多云，最低气温-6°，明天白天也是多云，最高气温7°，所以好像，感觉 热了。 就是不太像往年冬至的时候那种感觉，但其实前一阵儿的北京还是很冷的。 是。 然后我这种就是常年没有穿秋裤习惯的人，也不得已找出来一条就是很薄的秋裤穿上了。后来发现 穿都穿了，还要穿最薄的。 对啊，对啊。但后来我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有一种东西叫做光腿神器。 哦。 就是长得特别像。裸色的那种袜子，虽然它是特别厚、特别抓绒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穿上 远看看不出来是吧？ 对，感觉自己在光着腿，所以可以满足一下冬天里面穿小裙子的这种这种需求。 满足了情。 还有那种假绝对领域的， 没有，它只是一条肉。 有下边是黑的，然后在大腿那个地方上面是肉色的。 是肉色的 啊，那这就是比较高端的那个服饰穿着了， 已经是迭代产品了。 对对对，对于我们这种还没进城的人，可能也就只能穿成光腿神器过一过瘾了。好，我们来说一说，说这个大家其实在北京也都生活了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嘛。你们觉得北京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大概出现在几月份？ 最冷的时候 就来暖气之前呗。 11月15号是吗？ 来暖气之前那两天， 就来暖气是吗？ 对， 我是一个口令，就是这乐的牛拉碾子碾牛料。 牛奶奶喝牛奶，刘奶奶 喝榴莲牛奶， 互相放过对方吧， 帮我们放过对方吧。 榴莲牛奶，流沙包。 所以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给暖气之后，就一年四季都是春天了，是不 是？对，就好很多了。就是你就感觉好像回了家之后，如果是房间里是暖和的话，你感觉在外面怎么浪？你回到家的时候感觉都能缓过来。 这个 图图应该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图图是家里是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嘛，所以是非常非常冷。那边的供暖也是非常给力吧？ 非常给力，因为不给力真的会死。 能不能形容一下，就是进屋前和进屋后你 反正在家里啊，就是这样，在家里边你就恨不得就是当暖气给的特别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手工关掉一些，经常开着窗户，在家里是能不穿衣服就不穿衣服了。 所以你在家里也都是穿着半袖啊、短裤之类的吗？ 基本没穿过半袖。 穿什么？这个你采用的是夏日着装。 对对，就是纯夏日着装，就是那种夏日死宅在家里边那样，好热好热，好干啊！ 你这是在拉仇恨，你知道吗？ 这是拉我的仇恨。 我是长江沿线的。像湖北那边冬季是不大部分地区是没有集中供热的， 对，我们没有集中供暖，然后就防寒基本靠抖，就是如果我们要暖和一下，走出去溜达溜达暖和一下。 哇，真的是这个样子。但 是真的 大家都说就是南方冬天特别冷，是不是会有那种比较阴冷就比较潮湿的感觉？还是 很潮，就鞋子里感觉可以长蘑菇的那种。 哇，那大家会不会自己采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自己买个电暖气啊，或者是自己 小太阳之类的？ 太多了，什么就是还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就是专门踩在脚下发热的那个 鞋垫儿， 就是鞋垫儿，然后还有那种像一个锅，也不说锅炉吧，就是像一个炉子一样，就专门踩在脚下的那种。 你说的应该是在家用的那种暖脚器。 我以为走路上呢。 好像有一种鞋垫是可以就是插电，就是充电发热的那种，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安全。 前一段时间看到网上有人推荐了一款就是电热毯，是可以扔进洗衣机里洗的那种。 哇， 就是那个走线做得好呗，然后那个防水做得好。 那图图你先买一个给我们做做试验。 我不需要，哈哈哈哈。 可是你现在生活在北京啊，就是北京这个天气，你 知道这个有很多时候吧，这个首先这个温度还真没冷到就是自己受不了，然后再剩下的这个冷这个事儿吧，全靠勇气啊，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你冷不冷啊？我说冷啊。他说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你应该说你不冷，然后我们再聊一会儿，我说我真的很冷，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多穿。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多穿的话会出汗，会出汗的话，我觉得反倒更容易感冒。 就反倒是冬天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烦恼，并不是我们很冷， 对对对对， 而是我们如果就是穿得很厚的 话，不太好控制温度。 对，因为外面室温低，然后外面的空气温度低，室温又比较高，这样我们来来回回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 一 冷一热。 我当年高中有一哥们儿特别牛。 油，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年四季总是一副固定搭配，就是无论它就是一个夹克，里面一个短袖、半袖，它永远冬天下大雪它这么穿，夏天我穿半袖的时候它还这么穿。 哇，但 这个更厉害， 太厉害了！我都纳闷它怎么调节这个。 但我知道，就是有一种很时髦的穿法，就属于外边穿一个特别厚的羽绒服，里面穿一个半袖。 嗯，对，我 就像我们图图是这样的， 典型北方穿法吧。咱们可以就是一进屋里， 回到室内就赶紧把外衣脱掉。 像我属于每次都叫嚣着，我今天晚上一定穿半袖来上直播，但是每次就是特别不争气，哎，还是穿个毛衣比较的暖和。好，那说到这个冬天，我们来说说冬天的这种保暖方式都有哪些，或者大家的保暖妙招都有哪些呢？就这个女生是不是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女生会考虑到我既要穿的比较漂亮，同时我要考虑到温度的原因，所以小乔先来说好不好？ 我一般保暖的话，就是我觉得其实人身体上下只要把关节护到了就会很暖，所以出门的时候 你会带个护膝， 秋裤可以不穿，护膝一定要穿。 真的要带护膝吗？ 看看， 真的就是 养生啊， 就是关节只要护住了，整个下半身都会是暖的。 那 没有秋裤无所谓。 那你就是带的那个护膝会是什么样子的？它能兼具 就是 美观性能吗？ 它其实很薄，它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只在膝盖那一块。 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他在膝盖上穿了个秋裤，对，就这种感觉， 就是秋裤， 就是膝盖是秋裤， 就留着。 对对对， 秋裤还是要厚， 对，比膝盖要厚那么一点点。 对， 所以还是蛮轻便的，可能是那样。 所以我还是向小乔推荐那个光腿神器，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光腿神器自己看着不会觉得视觉上很冷。 对，现在这张图片就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光腿神器，是不是还感觉很真？当然，前提像这个我们小乔身材这么好，穿起来就更真了，你知道吗？他对身材还是有一点点的挑剔的，所以说到这个保暖，大家不要忘记啊！ 哎，这就是我的标配， 秋衣秋裤是吗？保暖 而且要加绒，加绒。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很多保暖内衣号称可以自己发热， 自发热。哎，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前几天那个在那个 Switch 上那个游戏《斯巴达 Two》，就是《喷射战士二》里面， 棒棒的，终于绕回了是二次元这块。 对，在那个《斯巴达 Two》里边，祭典。这次的祭典是分为两派，一派叫优衣库 HeatTech， 就是那个可以自发热的那种秋衣，保暖内衣，很薄，但是很保暖。还有一派是穿棉衣棉袄的那种，就是你们选哪边？ 那当然要选轻薄自发热的， 自发热的那 种。 你 选棉衣棉袄？ 我选的棉袄，我选棉袄，因为我不喜欢穿那个就是 会有什么 秋衣秋裤，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女孩子就是能不能理解有一种东西叫腿毛啊。 真的，我们懂你。 你说当腿毛这种东西和这个秋裤是特别不兼容的， 没错。 特别不健康， 所以你就是冬天不穿秋裤。我们懂了，好，我们下一话题吧。 特别可怕。 为了我们直播间气氛，对，不用过多描述了。我们继续讲这个保暖神器。除了我们小乔给大家推荐的护膝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快说！ 你作为南方的小伙伴，你很有发言权的，好吗？ 护膝、围巾、口罩，然后出门就是近视的，推荐还是把眼镜戴上吧。 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戴眼镜会比较好， 其实是可以扛风的。 哦， 是 啊， 但是那个戴眼镜会有哈气。 对，看你戴什么样口罩了。鼻梁这儿密封的特别好的，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而且说到这儿啊，就是口罩这个东西，就特别推荐大家，就是现在正在不管听收音机还是正在看直播的大家， 你别推荐品牌就行。 就不推荐品牌，不推荐品牌，就是那个。其实讲道理啊，今年那个冬天的这个空气还是北京空气还是不错的啊。咱具体为什么不错，咱也不聊这个啊。那个，但是这个口罩这个东西确实特别推荐大家，尤其是我们做声音工作，或者说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这个戴了口罩之后，你呼吸的空气是温度是离体温比较近的， 对 对，你这样的话是比较保护呼吸整个呼吸道以及那个就是鼻腔，然后那个到一直到肺，就是。都是有一个保护的，你这样的话不光能隔绝掉那个什么，就是隔绝冷空气，对身体也是特别好的。 我就一直用这样的方法，到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一出门，哎呦，那个冷气就是特别难受，鼻子、喉咙都特难受。我戴的不是口罩，我直接戴防毒面具，就是两边进气，中间出气那样，经过两个那过滤的碳盒，空气都是暖和的，特别方便。 对， 你知道吗？他们还有一种那种就是可以戴的口罩，叫做猪鼻子。 就那个， 哦、那很滑稽。 但是那个好像据说效果还不错，嗯，但是就是戴出去需要一些勇气。嗯、我觉得可以再节省。 我觉得可以做的可爱一些，比如是个红鼻子什么的。 对，比如说做成球球海狮的，看又绕回昨天了。看我们大家说的弹幕啊，我们的肉类说秋衣塞进秋裤里，秋裤塞进袜子里。 袜子里，对， 这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法。 在东北都是这么穿的。 嗯，而且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身体的某一个部件，大家说是可以脱掉的，你也可以试一下。 这个还、 对， 是 还有这个防毒面具，大家说好像有点过了。 嗯， 其实挺方便的，那个玩意儿比口罩要。 因为就是说的防毒面具，应该不是大家想到那种生化武器防毒面具，它还是处在这种防雾霾口罩的范畴当中， 没有那么夸张。 没错没错，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说这个保暖神器，然后我自己也给大家想分享一些，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可以评判评判。 嗯， 刚刚说了这个，有围脖是吧？但是这个是发热围脖。 哇 哦， 厉害了是不是？ 但是围上其实已经够暖和了，还要发热。 嗯、对，发热围脖，而且就你肩颈如果有不舒服的小伙伴，他也可以用热疗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你的酸痛。 那倒是不错。 嗯， 真养生啊，咱真是养生嗨翻天、啊 这个。就是家里如果地方充足的话，我觉得这个暖懒人沙发也是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你可以直接回家。 我有一个 懒人沙发。 懒人沙发这种东西，就是你简直就是你再也起不来了， 舒服， 你再也起不来了。 就是每次在那一家店，我都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下他们家的 沙发，俘获了你。 对啊， 还有这个暖宝宝，对于女生来说，我肯定都不陌生了。 嗯， 就可以贴在什么腰上，或者拿在手里， 对对对， 有一个。 大家千万要记住，这个暖宝宝这种东西啊，你不要就是直接接触皮肤，或者说是特别薄的一层，容易低温烫伤。 嗯，就是长时间、 很危险， 接触皮肤确实是有风险的。再看刚才小乔说的，应该是这个暖脚宝、我也买了一个，感觉还不错， 看起来很可爱。 嗯，但家里的地要打扫干净，否则就是你在穿着它就在地上呲啊呲，很容易沾上灰尘。清洗上感觉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这个就是暖手宝了，它会做成各种可爱的形状， 对， 特别适合 装水的，有充电的， 是的，特别适合女生，还有这种毛茸茸的袜子， 我以为手套呢， 就是专门在家里穿那种居家袜子，你就是不用考虑穿鞋不方便这个问题，可以穿特别厚， 就可以直接踩地上。 是的，然后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冬季的这种保暖的方式。其实虽然图图说你是不怕冷的那种人，但你冬季真的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保暖措施吗？ 其实也不是说不穿保暖的东西，是外衣还是比较厚的，尤其是需要挡点风。 嗯， 其实只要挡住了风啊，你就感觉这个温度还目前还没有到不能忍的程度， 太赞。 你只要挡住了风就还很好。 哎，那你就是在家的时候，在黑龙江的时候，你觉得冬天难熬吗？ 首先啊，我得说这么一个事儿，大家可能都以为东北那边就特别冷，就是家里的暖气特别足，你只要在家里都没事。 说什么耳朵都冻掉了的， 其实是这种 案例， 其实是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在白天，首先你不要夜里出门好吗？夜里出门，咱就不说这个公众安全问题， 像我们这种媒体工作者。你知道吧，回家很晚了。 是这样的啊，那么就还是要做一些防护的，而且只要不刮风就感觉还好、尤其是白天有阳光的情况下、我曾经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前年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有一天外面到了-30多度，就是很难得这么低的温度，但是那天阳光特别的好，天特别的晴朗，我出去的时候感觉穿着那个羽绒服走着感觉身体有些热，有些出汗、然后我就拉链拉开了，也感觉没有多冷，就感觉还好，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但是当在外面待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就是脚都冻麻了， 已经没有太多知觉了， 对，就是真的事实情况下非常冷，然而阳光晒得让你很舒服，但是不要在外面待太久， 最后的结果是 什么也搞不定，结果是 冻僵了， 就是在外面不一会儿手机就没电了，然后就 还好手机没电了，早点回家， 就是属于手机提醒你该回家暖和暖和， 他都不行了、 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冬日，上半场我们主要讲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冬季保暖的小妙招，那在下半场当中我们会聊一些二次元世界里面的冬日的这个作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 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志恒。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月桥和图图哈蒙，欢迎两位。 嗯，大家好。 其实刚才那个图图强烈建议我说咱们还要说点喝的呢。 嗯 嗯，说说吧，冬天有什么品茶心得吗？ 哎， 还是养生。 我的冬天我特别喜欢喝红茶， 嗯， 就是云南滇红啊， 嗯， 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滇红，就是泡的时候，嗯，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果香， 嗯， 对，然后而且红茶就是泡起来就是特别的温润的那种感觉， 哦， 而且它那个就是口感又比较浓郁，冬天喝起来你就感觉是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就直接的感受上都觉得很暖， 嗯， 而且这东西蛮养胃的， 嗯， 就是不像绿茶， 嗯， 还是有些人可能喝绿茶是有点压力的， 嗯， 但是红茶大家都还可以。 所以 花茶怎么样啊？ 花茶这东西那么香，怎么都好啊， 嗯， 喝呀， 嗯， 没问题。 所以冬，嗯，这个冬天喝点红茶算是温补吗？ 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啊，更多的是就是在心理上给你提升幸福感， uh-huh. 就是很舒服， uh-huh. 特别舒服，uh-huh. 你感觉很温暖。 喝点吃点热的东西都特别 对对对 对 对，比如说热巧克力，哎，热奶茶。 嗯，但是其实有些地区真的属于一年四季他们都会喝凉水、喝冰水。 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出国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明明是大冬天，但是饭馆供应的所有的水都是冰水， 嗯， 然后有的酒店还会在冬天的时候照样在客房开着空调。对于我们这种从小生长在就是北方这种室内环境非常温暖的这种状况下的孩子们，却会觉得 我们北方人根本理解不了西方人这些观点。 哎，是，所以大家的养生观念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会觉得冬天如果孩子们穿得太厚，就会让他们丧失那种战斗力， 嗯， 会消磨他们的意志。所以有一些学校，不要笑，这是真的。有一些学校为了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会把冬天的校服做得很薄。 是。 然后你也会知道，就是有一些地区女生就是冬天就是一年四季穿裙子嘛，而且是真的是光腿穿裙子，他们是不会穿各种什么光腿神器的。 对， 以为是为了好看。 一方面可能是有美观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学校也会来做出这种决定，就是为了磨练学生们的意志。 而且确实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就是能， 嗯， 就更大程度的激活。 嗯， 但是你如果是一直都是暖的，你突然今年就不行，我今年我要磨练自己的意志， 哎， 你说不定就进医院了。 嗯， 这个事儿你要慢慢来，慢慢来，循序渐进的， 是， 要良好的习惯嘛。 嗯， 就跟冬天戴帽子似的。 嗯， 有的时候你要一旦十一月份戴上帽子，你整个一冬 再也摘不掉 了。嗯，确实是。就比如说那个，我不是说我冬天不太习惯穿秋裤嘛。 嗯， 而且我有的时候会穿一个这种薄款的运动鞋，所以会露出来那么一丢丢的脚脖子。 嗯， 然后就会有嘉宾特别就是好心善意的说小美你会不会很冷啊？我说我是在磨练我自己的意志啊。虽然听起来很违心，但真的是在磨练自己的意志。 还是要注意保暖的。 哎，其实还是要注意保暖。 你就磨练那么一小段儿， 多磨练一些嘛。 那有本事你们也把脚脖子露上。 哎，我是露脚脖子的，前一段时间一直在露着脚脖子。嗯， 那有人会问您冷吗？ 然后你就说 冷啊， 就是你看，就是说，这就是咱们俩的区别，就在于没有人关注我，他们并不看我， 嗯，可能 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嗯，所以你还要好好 笑容见真笑。 对对，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的动画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很少》， 怎么想都是我们的错是吗？ 对， 一本深长的点了点头。现在大家都又把话题拉回来了， 扯回来了，对的， 现在二姐，那我们现在再来。 盘点一下适合在冬天看的动画作品，或者是背景发生在冬天的动画作品、游戏作品，好不好？这次图图先来吧。 你要说一说到冬天和冬天有关系的，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银魂》的仙望乡温泉篇，就那个闹鬼温泉。温泉这个事儿， 渐渐消失， 情绪渐渐失控。 温泉这个事儿真的是特别适合冬天那什么的。但是像北京京郊也有一些温泉，所以冬天就是大家如果出去聚会什么的，一起泡个温泉还是蛮舒服的。但是泡温泉之前，大家也得研究一下有没有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泡温泉。 比如说温泉会导致什么？ 比如说关节炎啊、心脏病什么的，就是有一些程度的就不太适合。 似乎有的人皮肤也不适合。 对。跟皮肤有关系，因为温泉多数是含硫的嘛， 是， 对， 尤其是那种天然的温泉， 对， 它会有很多矿物质在里面，可能会跟每一个人的体质，大家要提前做好功课，看自己 是 不是适合去泡汤泉。 是， 还有没有其他的？ 小强， 我想冬天的话，比较适合看一些很治愈的番吧， 治愈番， 比如说治愈神器《夏目友人帐》， 夏目友人 就很适合冬天的时候一个人。关在家里，盖上被子，慢慢的欣赏。 想不想那个画面都特别幸福？ 对呀、 啊，再拿出一根冰棍儿， 冰棍儿。 我就特喜欢冬天吃冰棍儿。 哎，真的是， 不用担心它会化。 就是冬天盖着被子吃冰棍儿，夏天开始吹着空调。 吹着空调盖着被，盖着被吹空调。 这是人生几大美事乐事。夏目友人帐确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番剧，而且每一集大家都可以从朴素的剧情当中得知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小确幸啊，人生当中的小小道理，还是蛮暖心的治愈。志恒有没有看过？ 其实我最近我对这小猪佩奇特感兴趣。 我也是，我不是最近了，我是一年前就对小猪佩奇。 我是坐地铁老看见地铁里放这个。 哦，是吗？现在地铁里面还在放佩奇啊？ 我就特想看他正面。 你在黑我佩奇，我要给你划清界限。 无论是玩具啊还是什么，它都是侧面，我就特想看一眼它正面。 人家就是正面了，你这是不知道艺术的那个什么。 就是仿吹风机嘛，就是。 是 我也要把你拉黑。 买一个粉色的吹风机。 粉色吹风机。 你们都很过分。但是佩奇和冬天有什么关系嘞？你别说，佩奇还真和冬天有点关系。 哦。 佩奇有一集就是讲的冬天里面发生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寒冷冬日， 今天非常的冷，佩奇和乔治穿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围巾、手套，还穿上了靴子。 乔治，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 冬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都会掉下来。佩奇和乔治找到了一个泥坑。佩奇和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我先来。 天气太冷了，泥坑已经结了冰，表面非常滑。 这一点都不好笑。 猪爸爸和猪妈妈来了。 哦，太好了，有一个泥坑。 猪爸爸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不要，爸爸。 差点滑倒，幸好我的平衡力还算不错。 爸爸，今天泥坑的表面滑滑的，我们不能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的，我们去给鸭子喂面包吃。 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鸭子。 你们好，鸭子们，我们给你们带了面包。 鸭子们喜欢面包。 哦， 天气太冷了，池塘也已经结冰了。冰的表面非常滑。 抱歉，我们不该笑你们的，但是你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笑。 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下雪。 乔治，我们来玩接雪花好吗？ 佩奇和乔治喜欢玩接雪花。乔治接住了一片雪花。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小羊苏西坐着他的雪橇来了。 哇，你好啊，佩奇。 哇， 苏西，这好像很好玩。我们大家都在山顶上滑雪橇呢，那上面有好多雪。 我们要不要也到山顶上去看看他们滑雪橇？ 好的，爸爸。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山顶滑雪橇。 真好玩。 哦，糟糕，乔治从山上滑了下去。 你看上去真好笑，乔治。 乔治可不觉得这好笑。 上山的时候是很容易滑倒的，我想我应该抱着乔治。 爸爸，你也能抱我吗？ 来吧，佩奇。 小心点，你自己别滑倒了，猪爸爸。 不用担心，猪妈妈，你知道的，我的平衡感要比一般的人好。 我们来比赛吧。 好的， 准备，坐稳了。 我们到了，终于到山顶了。 一定要小心啊，别摔倒了，猪爸爸。 我不会摔倒的。 爸爸就像是一个大雪橇。 佩奇和乔治赢了比赛。 好，佩奇， 我爸爸就像是一个很大的雪橇。 这一点都不好笑。 这真的有点好笑，猪爸爸。 嗯，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好笑的。 好的，那刚才看完这个一集小猪佩奇啊，就每集只有5分钟左右，但是每集大家还是可以获得一些快乐， 都非常好笑，笑出了猪叫。 是的，然后这一集主要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的立 flag。 对， 而且还有一个道理，就是佩奇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两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看小猪佩奇多不多啊，就是佩奇一般的性格来说，就属于如果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他就说这个一点都不好玩，或者说我不喜欢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真无聊。 对，但是当那个佩奇可以拔得头筹的时候，佩奇就会说我们赢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就是佩奇的这种自我激励， 乐观一点， 自我暗示。 阿 Q 吗？ 对，哎，有一点点这种意思了。 这是很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啊。 是的， 比较近乎于无敌了。这样， 所以这个看下来一两百集佩奇下来，感觉佩奇的字典里真的是没有失败两个字的。而且大家在弹幕当中有讨论吗？说现在这个网上有各种各样版本的佩奇的鬼畜版本、方言版本， 可能方言版。 但是有一些其实还是挺有趣味性的，但是有一些我觉得可能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主要针对孩子，就是子宫像这么一个作品，可能有时候如果改编的太过火的话，我觉得如果让小朋友看到还是会起到一些就是负面的作用，所以 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对对 对, 对, 对。 说到我们这个冬季的二次元作品，大家还没有想补充的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冬天啊很适合看那种，就是这个那个不太长，然后笑点比较集中，就让你看了就是很开心这样的作品。 短小精悍型。 对，就比如说你在家里边，比如说晚上了，睡前要看点看个几集，随时就是很短的就可以中断了，然后就可以睡觉了，就能 翻啊。 对，有点这种感觉，这能保证就是你在看的这段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好的心情，好快乐。就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而刚才我跟小乔就讨论说， 长篇的夏天晚上干着看。 对，夏天你可以熬夜，夏天 晚上也睡不着嘛，就 睡。对、就可以看点长篇的，追点就是几百集的番，比如说一晚上看200集小猪佩奇，第二天绝对干什么都能出猪叫。 笑着笑着笑出猪叫。 确实冬天可能就比较适合看一些能让自己心情愉快起来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冬天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大太阳的。 对， 所以心里要有一个照耀我们的小太阳，这样的一天才可以有一个好的。 而且确实有一句话说，冬天比较难熬吧，就是不管是是人的身体，还是说这个天气什么的，所以说最好大家都能够找到就是一些方式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嗯， 对，别管是吃的喝的还是看的。 是的，那关于这个动画片这块我来做一个收尾吧。 嗯， 就是每提到冬日，我都会想起来一个动画片，叫做《雪孩子》。 哦， 哇，真的是童年阴影的。 我真的还不知道这个动画， 就是有一个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雪人儿，他为了救火就融化了自己，所以最后雪孩子牺牲了。你知道，在孩子的这种视角里面，还是希望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的。 其实起码在我当时幼小心灵当中，我是觉得 我们小时候都看了什么呀。 其实咱们仔细想想，咱们小时候看的很多动画是其实早早的就教育了我们离别一些一些东西，能够直面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不太懂，但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这些东西这些教育还是 有用的， 蛮有意义的。 是小时候看那宝莲灯就看得特别难过。 宝莲灯救母吗？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很孤独啊。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葫芦娃， 都有这种。 蛮是 哎，说到这个，就是魔方大厦好像现在在 B 站上也可以看了。 嗯， 可以看正版的魔方大厦，貌似是 已经解禁了哦。 他 曾经 好像买了正版的， 曾经被 所以想这个回顾一下。 然后刚才说到雪孩子啊，我给你们打个广告啊，就是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卢恒宇和李书杰正在那个制作。 你这个不是广告，你这个是 亲情推荐， 对对对，正在做雪孩子的电影版。 哇， 具体要做成什么样，大家拭目以待。 哇， 对，但是大家应该是对这两位导演的了解啊，就是他们做东西质量很好，但是挺慢的，大家有耐心。 大家不要催， 对，不要催， 要有耐心等待哈。那说到这个冬天，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出去旅游， 出去玩， 就是赏一下雪景，赏一下冬日的景色。其实像冬天旅游的话，我觉得图图也是挺有发言权的。 没错， 像这个什么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的花灯， 冰雪大世界 是 吧？ 对， 还是挺出名的。 冰雪大世界确实是挺值得一看的。 还有什么漠河？ 哦，漠河有点极端了点，对，真的是中国最北的地儿了。 对对对，就是专门去看那个。 如果要是真的是有兴趣想感受一下中国最北端的地方，你还真得去那儿，你就感受一下这一天是有多短。 你去过吗？先说说。 没去过，真的没去过。你可以感受一下一天到底有多短，然后那边的野外真的特别冷，特别冷。 你是听谁说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黑河的同学，离那儿比较近了， 就黑河， 他曾经去过那儿。对，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小视频，就是当地居民啊拿着热水往空一泼， 对 变成冰了。 对，热水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这种现象， 太冷了。 看大家弹幕，大家说这个我这儿一年四季没有雪，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 那是特别难。 欢迎来北方玩耍， 对对对， 北方的雪人等着你，北方的雪仗也等着你， 对对， 但 是小心不要摔倒， 是小心不要摔倒哦。所以推荐你一双雪地靴，是不是？其实我还想到，就刚才很早很早之前有个弹幕，大家就说我说那个暖脚神器嘛，那个暖脚神器它是两只脚连成一体的 啊， 就是它是一个大包。 哦， 可以把两只脚全都放在一起，所以买一个就可以了，不用买两个。除非大家有 买俩四个人用， 对，除非他就是长巨脚，可能会需要两个。再看大家其他的。北京今年确实还是没有下雪，但是我还挺期待， 但是很冷， 希望今年 应该会下。 对，瑞雪兆丰年嘛，希望今年可以有这个完美的初雪。 我们希望总还是要有的。 确实，然后大家有提名哈尔滨确实是不是算是冬季旅游的一个代表？ 挺好的一个地儿，哈尔滨等于那个城市就一直就是打造一个冰城的一个旅游形象嘛。确实那个就是冰灯什么的，还是在咱们国家水平还是比较顶级的。然后冰雪大世界，值得一看。虽然说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并不觉得有多有趣，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没见识过这个的，或者南方的小朋友，真的值得一看。 我不知道小乔就是之前在没有来北京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来北方旅游吗？或者冬天会出来旅游？ 没有，基本上冬天我们那儿都是宅在家里的。 为什么呢？你们来北方还可以享受享受我们的暖气。 我觉得吧， 就是、 我觉得这人要 是 宅， 就是我们对北方有误解，就觉得北方一定会更冷 啊。 我是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原来你们这么幸福。 有没有打电话跟妈妈说，妈妈，我不要回家？ 有的，我妈妈老是说，哎，你要穿秋裤，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妈，我到北京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穿过秋裤。 对，起码北京的 就。 你这改 冷，它属于相对来说比较空气比较干燥，你们不会觉得就是沁，就沁到骨头里面的那种冷。 是、 嗯、 没错， 确实。大家还有说，刚刚图图说看200集小猪佩奇，200集小猪佩奇，大家算一下，大概是16个小时，你又要挑战一下， 应该可以成功吧？ 可以直播看， 直播看小猪佩奇，就是一 个 镜头专门盯着我，我就一直在那不动，我觉得这也是个挑战、啊。 连续16个小时， 然后你可以看16个小时，睡8个小时，一天完美度过，啥事儿不耽误。 不耽误哎，真的是 可以想就是挑战一下。好，那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是冬至。 冬至， 冬至这天大家一般怎么过？不同地区的小伙伴可以畅所欲言。现在是我们代表这个陕西，应该算是西北偏西北一点的。 我们冬至一般吃饺子，但是我个人啊，其实我不太爱吃饺子，从小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感兴趣，我只吃煎饺。那今天我冬至是怎么过呢？我吃了一个煎饺， 一个， 是因为打菜的时候那刚好有一煎饺，人送我了一个。 哦，还是长得帅，确实是经常 会有一些。对，人家问我要不要饺子，我说我不爱吃饺子。最后他觉得，哎，冬至怎么能不吃饺子呢？硬给我了一煎饺。 是不是打饭的阿姨？ 民风淳朴，民风淳朴， 小姐姐， 小姐姐 啊，那难怪了， 难怪了。哎呀，这种事情你不要刺激我们三个，没吃上饺子。 哎。 晚上去吃饺子，那就。 所以我们这个，哎，我在想，就西北那边是不是也经常会吃一些面食多？ 是，但是我们那儿主要就是油泼面。 饺子是不是都不算面食啊？一般指的是面条之类的。 似乎是， 似乎是这样哦。 面食就是各种方式做的面，饺子啊，什么锅贴啊，好像就不算 带馅儿的，好像是另一种东西。 是没错。 然后我作为华北的代表，我感觉我们好像过一切和冬天有关的节日都在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元旦吃饺子。除夕吃饺子，大年初一还得把除夕的饺子煎一遍，继续吃饺子。感觉好像能和冬天挂钩的节日都要 就是找借口吃饺子。 对，就连什么腊八的时候，好像在喝腊八粥的同时，也要吃点饺子。 吃点饺子。 但其实我自己其实吃饺子还一般了，就不是特别狂热的饺子爱好者。那我们这个小乔算是 中部吧， 华中 。我们那儿其实。我家是吃饺子，但是我们那儿因为是中部，所以南北的习惯可能都会有一些，就吃饺子的和吃汤圆的都有，我们都不打架，就像豆腐脑，我们咸甜也都有。 哦，我刚刚说你们是不是要今天咸甜去争 我们都不打架。 小地方，像我们那儿就是基本上就像小美说的，基本上什么时候都吃饺子。我就想起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一个特别讨厌，说这今天是什么节啊？忘了当时什么节了，就是一个根本不搭边儿节，什么吃饺子呀？不是，为什么什么都吃饺子？不行，不吃饺子死舅舅。怎么舅舅就招你惹你了？什么时候都得吃饺子，不吃饺子死舅舅。 这属于 哎呦， 就提倡 对，就感觉就是啊，就是。你就想吃饺子了，什么由头都得吃个饺子。就感觉你确实以前像在东北啊，就是吃饺子就像过年一样，就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过节了才能吃到饺子，饺子有肉有菜。 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饺子？ 猪肉韭菜。 我就喜欢吃煎饺，但是呢， 在不考虑 一点的， 对，在不考虑其他人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吃一些猪肉大 葱、 韭菜、 猪肉大葱。韭菜馅我倒一般， 我猪肉韭菜，我特别喜欢吃韭菜， 然后跟别人使劲说话，使劲聊。 对， 你今天中午吃的不会是韭菜馅吗？ 很多种， 闻着不太像， 真很复杂。 哎，好像是蘑菇鸡蛋，也还 蘑菇鸡蛋， 蘑菇鸡蛋啊， 没吃过， 没吃过， 哇 哇 哇！新世界的大门， 佩服。 这蘑菇鸡蛋 是什么？是什么蘑菇啊？ 香 菇吗？ 平菇应该 平菇香 菇，我不知道剁碎了你我吃出来是什么？ 有黑色吗？ 嗯， 应该是 木耳鸡蛋，你们吃 木耳鸡 木耳 鸡蛋？ 我这个好像见过， 我没吃过这个。 哇，你看你们一看就不是 你们果然吃 你们不行， 还是不专业啊！哎呀， 不行，好，趁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全国各地小伙伴们冬至都有哪些这个过冬至的饮食习俗。先来看这个大家先看看是什么 年糕。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擂圆，就是打擂台那个擂，是浙江台州的一种小吃。 台州哦。 然后还有这个 也是浙江的，是浙江嘉兴的桂圆烧蛋。看桂圆烧蛋， 这个 就是把荤和素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图图，你别看我，你看图啊。啊， 是我觉得我可以从你的眼睛中看到反射。 嗯，再来看这个，这就是这就是那个糯糕 哦。 就南方有一些， 感觉浙江有很多不同的习俗哎。 嗯，像这个就是山东的羊肉汤。 山东的羊肉汤， 羊肉汤， 好像整个北方地区都很喜欢这个。 嗯，这个、 你说现在如果有小伙伴们没有吃饭的， 没关系，我们经常放毒， 这个、 不管他们。好狠心的主持人，再看这个，这个是安徽合肥的南瓜饼。 哦， 嗯，南瓜饼应该这个应该是甜 甜 的 甜的， 我还喜欢。 我们那儿也有 哇，沙馅 好吃好吃。 你们经常会吃吗？ 我在长沙的时候经常吃这个。 啊，不由自主的咽了一口口水。还有这个是江南米饭。当然这个米饭里面也会放一些各种豆类， 有点八宝饭的感觉。 嗯，是。还有这个是宁波的番薯汤果。 哦， 嗯，番薯汤果是不是番薯和汤果是分开的？ 看来 好像是， 当时 是 番薯， 拌一块儿估计是。 对， 有边是汤。 最后就是我们的南方的汤圆和北方的饺 子。饺 子，所以今天呢，这个12月22号马上也要过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趁这一天哈，再给自己贴贴东边。 赶紧，现在才9点。 嗯，然后最后节目最后一天的时间，给大家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叫做九九消寒图。 哦。 然后我决定今天。不是放学了，今天下班回家我就要开始画起来。这个是自己就是专门买的一个九九消寒图，它里面会有那种梅花的图案，一共正好花瓣是9981个。你从冬至这天每天描一个花瓣，到你初九九的时候，正好你的一幅梅花图就完成了。 需要坚持呢。 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数九寒天很难熬嘛，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 雁来， 99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为什么把它背完了？反正就是 太厉害了， 数九寒天很难熬，所以我觉得有他的陪伴，我 可以感受到时光的流动。 是，嗯，感觉自己像一个文人墨客。 是是是。 所以，总之祝大家今天冬至快乐，然后也顺便预祝大家即将到来的元旦快乐。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图图哈蒙和我们的月月巧做客直播间，谢夏瑞辛苦了。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漫游嗨翻天。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不妨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 嗯，欢迎大家加入。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了。那明天晚上呢，我们会来这个。明天晚上嘉宾也是星光璀璨，我们要来这个人气的唱见，叫做吴大可和白驰，以及我们的二次元导演达尔，还有我们的漫游观察员童音同学将齐聚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明天就是主要是听唱见大他们来开唱了，所以不要错过他们的歌声。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豪，拜拜，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冬至快乐，拜拜。一歩から石のように固い